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会进入集中测试阶段，冰丝带将首次迎来国际选手；十一长假过半，北京九个市属公园游客总量均超过10万人次。岸田文雄上任后在首场记者会上表示，应对新冠疫情为最首要的任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到12月，北京冬奥会进入集中测试阶段，10项国际测试赛、2项国内测试活动和3项国际训练周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地相继展开。在2022年冬奥会中都承担着重要任务的首都国企北京国资公司全力推进冰丝带、鸟巢、冰立方的场馆建设改造和赛事服务保障工作。本次测试赛的首赛是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10月8号到10号在国家速滑馆展开。国家速滑馆建立了土建、制冰、消防等8个保障组，全方位的保障本次测试赛。此外，冰丝带将首次迎来国际选手，来自韩国、荷兰的选手将与中国选手同场竞技。如今，京津冀地区的铁路、港口、机场等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均在加速推进。随着交通一体化建设的不断完善，也有力带动了3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来听央视的报道。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已累计完成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项目投资444.5亿元，占年计划的55.5%，其中轨道94.1亿元，高速公路259.8亿元，普通干线公路62.1亿元，水运21.3亿元，机场2.7亿元，枢纽4.5亿元。在雄安新区，京雄京德荣乌新线3条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实现了与北京市中心城区直达，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华港直连。雄安新区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已全面建成。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8000公里，达到8074.6公里。3地间实现了公共交通一卡通出行，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3地间的产业协作。如今，北京大红门、动物园等批发市场分别落户唐山、沧州等地，4万多商户入驻，带动疏解人口近10万人。首钢现代汽车和张北大数据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也先后落地河北。不久前，北京地铁列车就在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成功下线。 我们这个设计的产能呢是1300辆车每年啊，未来呢，产值呢会超过100个亿啊，每年呢对当地的税收贡献也会超过10个亿。 与此同时，京津冀地区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协同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获批并加快实施，3地间实现了一批资质认证和检验检查结果互认互通，跨区域体制机制障碍一个个被打破。后续京津冀地区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提升运输一体化服务水平，加快推进3地间信息交换共享，让协同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 长假过半，北京各大公园景区持续迎来休闲观光客流。今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纳客30.7万人次，城区公园游人量为40.1万人次，31万人次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据市园林绿化局统计，10月1号以来，已经有443.8万市民走进全市公园欢度国庆假期。